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你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7天的国庆长假很快结束，翻翻朋友圈或者打开网页，不少人的留言是疲惫厌倦，提不起精神，甚至还有人说想到下周就上班简直烦烦烦。老年人难以适应突然恢复的清静日子，孩子无法安心为即将开始的学习做准备，他们怎么了？专家说这就是节后综合症。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邀请精神卫生学博士汪斌和大家聊聊节后综合症。收心吧，别让节后综合症困扰你，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现在呢还是十一的假期期间，刘莎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假期愉快。但是啊，如果你来算一算，距离这个假期的结束只有不到2天的时间了。下周一开始，很多朋友就要回到工作岗位或者是学习岗位了。想到了上班或者是上学这件事儿，很多朋友都表示不想去上班，也不想去上学，甚至啊，休息了很多天以后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呀，还是累，还会有无精打采的表现。总之吧，就是不想上班或者是不想上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尽快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的状态，保持旺盛的精力去工作或者是去学习。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是精神卫生学的博士汪斌。汪斌博士您好。 刘莎好，大家好。 汪斌博士，今天是放假，十一放假。您什么感受？ 其实我也很不愿意结束自己的假期。每天呢，在沉溺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之后呢，总在用手指头去不禁的数一下还剩几天。这个一开始幸福感是最高的，想想剩下的日子还很多，感觉自己家里有很多的余粮，这个钱呢好像也花不完。但是越到后面越发现这个存粮见底了，这个余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心情都不好了。其实我想我和大家都是普通人，所以我们在面临假期将要结束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些类似的反应。所以有人说啊，在一周的时间里边，大家往往情绪最不好的呢是周日的晚上。大家可以推算一下，所以也就是说从长假结束的2-3天，我们就开始要进入这种焦虑紧张又不愿意去面对新开始的工作上学生活的这种精神状态。所以我想如果我告诉大家我和你们一样，你们会不会心情好一点点呢？实际上啊，这样的情绪反应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虽然叫所谓的小长假或者长假综合征，是把它当作一个疾病来看待，但它实际并不是一个疾病。 就是说我现在没精打采的，不想上班，什么都不想干，甚至连吃东西都觉得没味儿，是很正常的，我怎么觉得不正常呢？ 这要考虑到发生于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比如说刚才刘莎讲到的没精神，那有可能是过度兴奋了。比如说在小长假，我看到很多朋友的朋友圈都异常的精彩，每天恨不得安排25小时的生活，就不要睡觉，所以你的情绪一直处在高度的兴奋，这也是一种耗竭的状态。那现在长假行将结束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情绪低落，一方面是长假确实要结束了给你带来的情绪上的波动，还有另外一方面呢，是你前面 花情绪花精力啊，其实这个花情绪呢就是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你情绪的透支太严重了，所以现在毕竟是低潮，因为人性肯定是一个有波峰波谷这样波动性的周期。 嗯， 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到吃东西，我发现这个朋友圈的朋友们啊，没少玩也没少吃，很多人都会把自己大快朵颐的照片，包括自己做的食物或者在旅游目的地吃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那所以你的胃也是在超负荷运转的，你的情绪、精神、你的体力、你的消化系统全部都在按照一种超常规的方式高速运转，所以到了长假的末期以后，他们已经疲劳疲累了，但是非常可怕的是，你已经进入了一个疲劳低谷期的时候，真正需要你打起精神的上班和工作却要开始了。 没错没错，我觉得按照汪冰博士刚才您那个介绍的情况啊，这长假呀不应该是七天，应该再加七，前面七天呢您可以用作旅游或者娱乐或者消遣，后面七天呢用作休整，但是现实是不可能的，所以汪冰博士今天给大家支支招吧，怎么能够让大家避免啊过完长假之后回到工作岗位无精打采不想上班什么事儿都不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接着来说一说节后综合症的一些情况吧。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症状，应该叫一组的症状，然后呢这样的一组症状呢原因其实汪冰博士前面已经说到了，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之后呀我们怎么去处理，还有今天已经是周六了，明天是周日，下周一就要正式上班或者是上学了，我们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两天的时间尽量的消除一些这样的症状，能够精神饱满的去工作去学习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的时间点特别的恰当啊，就是在大家出现了这些症状但是我们还有时间去调整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适合做一些自己主动的行动的。刚才刘莎讲到了说，如果这个长假我们再有七天，让大家从波谷回复到波峰再迎接新的生活会不会更好一些呢？那其实我真的是问过周围的朋友啊，他们一开始觉得假期不够长，后来一想无论假期多长，哪怕是变成了14天，估计前面的12天还是和现在一模一样的。 我估计前面的14天都是和现在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我们愿不愿意啊，为了长假之后少出现一些相关的所谓的症状或者是表现，做些努力。那既然呢，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提点啊，也是提醒，就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就做一些规划，让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的消化系统，让自己的睡眠逐渐回到正轨上。 嗯， 这就涉及到了你要开始一些规律的生活计划了。我们都知道在长假期间很多朋友的生活规律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大陆，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出国旅行，有的人没有旅行，哪怕在同一个城市，就是在现在所居住的城市里依然是昼夜颠倒的。 谁说没有旅行啊，虽然我没有去外地没有去外国，但今天呢是我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来找我，明天呢是我好久不见的初中同学来找我，然后后天呢是我好久不见的高中同学来找我，然后再到后面还有大学同学，还有幼儿园的同学，还有啊因为工作所以结识了不少的朋友。我觉得这七天确实不够用，最好能够再加七天，我就能把我所有的朋友都安排开了。 所有朋友安排开了应该还会有别的事情啊，事情总是一件赶一件，就像刚刘莎讲的，所以我们几乎是在透支自己的体力。那如果是最后两天呢，我们应该削减一下日程表上一些你会觉得可能是额外需要耗费你的精神的项目，特别是把生活规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可能你在长假期间依然是睡得非常晚，比如说两点三点，甚至我知道有朋友可能到凌晨才入睡，然后就睡到中午。那在未来的两天呢，你就要强迫自己了，也许比平时可以睡得稍晚一些，但是不要太晚，因为你要让你的生物钟慢慢的适应未来工作和学习生活的时间表，否则呢你会格外的不适应。 大家来算一算时间吧，我们节目呢是在中午播出，所以实际上大家能够调整的时间呢只有一天半了，明天是一天，今天只剩下半天了。那如果今天下午你要跟别人有了约会，汪冰博士咱就不去了是吧，放鸽子 啊。如果有约会的话呢，我建议你约会的时间短一点，而且午后呢也不宜喝咖啡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今天都已经订完了这午夜场的电影，钱都交了，票还不能退。 哦，如果是您已经订了票了决定要去看，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您，只是你看完午夜场以后你想过没有啊，你要花多长时间来消化午夜场带来的影响。 我没有时间消化呀，因为看完午夜场的电影已经和朋友约好了今天还要再去吃宵夜，因为明天啊你夜里吃宵夜第二天就上班了，所以不行，所以只好抓紧今天啊，我把我所有要干的事情基本上都排了一遍。 我觉得听完刘莎说完之后呢，我已经无言以对了，因为我觉得每个理由都是如此正当合理，无法辩驳。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那如果你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安排生活是为了消除节后综合症的话，那就应该想一想要做适当的取舍。我们每个人度过假期的方式呢，用一句老百姓常说的话来总结，就是有今儿没明儿，是吧？今天赶紧把生命中剩下的事儿都做一遍，但实际上这件事儿是做不到的，也做不完的。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心理反应呢？不是假期真的有今儿没明儿，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我们还会迎来今后的假期、周末、小长假、长假，只是我们觉得这个自由的感觉太可贵了。但是常说的那句话叫自律带来自由，对不对？你现在过度的放纵之后呢，结果可能是不仅不自由，而且非常的痛苦，要付出持续的代价。像刘莎讲了，我们现在就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朋友啊。如果小朋友跟妈妈讲条件说，妈妈不行，假期要结束了，这么多事没干，电影没看，一个游戏还没有打完，我一上学再也没有时间打游戏了，我还有小朋友没有见，等等等等。那家长会说什么呢？那我想更多通情达理的家长会跟孩子讲条件，就是什么事情是你今天妈妈可以同意你做的，那什么事情是可能在下一个周末或者下一个假期我们再一起做，绝不会说我们一下把所有事情都做完，这也是不现实的，同时呢也会带来更多的透支现象。这里边就涉及到了我们经常长大以后就会觉得最大的好处是我们不用被别人管了，对不对？开始自我约束自己了，但其实自我管理是最难的。所以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人生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如果你觉得假期太珍贵了，我建议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假期没有完成的事情啊列一个清单。而且是怎么列呢？比如说这件事情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我发现大家在利用时间上有一个误区，就是长假的时候时间利用率是超高的，但是平时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的时候，往往是在刷手机的时候度过的。因为当时我们第一个忘记了想干什么，第二个好像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什么都来不及。 没错没错。 其实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啊，你可以看看你看一页书需要多长时间。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哎呀，看书需要专门的时间，但其实你看一页书用不了几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可能三十分钟你可以看很多页书。这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完成很多在长假期间没有完成的梦想。我们能不能把那些目标放在未来做一下切割？这里就提醒大家，如果假期结束对你来讲人生太残酷了，那证明你平时没有把人生过得更美好一点点。我的美好是指千万不要让假期的生活和平日的生活出现了一个截然的对立，就是平时觉得过得异常的痛苦，而假期就异常的放纵。其实你可以在时间上有一个安排，在工作的闲暇之余啊，有一些放纵的时间。我觉得有个外国专家就提出了一个概念特别好，叫 me time， 就是我时间。每个人每天应该给自己十分钟、二十分钟到一个小时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为自己活一个小时。 嗯， 你一天的质量就会感觉不一样。那长假成了我们大家为自己活的唯一方式的时候呢，那这个长假就会安排的特别满。但如果你每天都有这样间断性的美好的话，你就不会总寄托长假。第二个呢，你也不会觉得将要来的生活那么可怕，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一旦进入工作时间我就不自由了，实际上自由永远是相对的。如果你能在平日的生活，特别是啊长假结束之后的生活，给自己一个软着陆的过程，比如说今天还有一部电影没看，但是我可以安排在工作的某一天我自己优待自己一下去看一个电影，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工作之后还有一些可以寄托的美好生活，也不只有工作，这样平日的生活更平衡的人在假期当中呢，就不容易出现疯狂透支的现象。所以有人也说啊，其实所谓的假期综合症，就有点像我们的晚睡强迫症是很类似的。就是为什么大家晚上不愿意睡觉呢？因为熬鹰并不是为了熬时间，而是觉得那个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如果你对生活有自由和美好的需要，你就要想一想在平日的生活中如何实现。实际上这涉及到可能我们稍后会聊到的一个更重要的议题。很多人恐惧假期的结束，不是恐惧假期的结束，而是他对自己的生活本身是失控的，他害怕面对失控的人生。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七天的国庆长假很快结束，翻翻朋友圈或者打开网页，不少人的留言是疲惫厌倦，提不起精神，甚至还有人说想到下周就上班简直烦烦烦。老年人难以适应突然恢复的清静日子，孩子无法安心为即将开始的学习做准备，他们怎么了？专家说这就是节后综合症。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邀请精神卫生学博士汪斌和大家聊聊节后综合症。收心吧，别让节后综合症困扰你，欢迎收听知识开讲节目。我们今天请汪斌博士啊来聊一聊节后综合症。前面听了汪斌博士的介绍，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说到了节后综合症的产生，可能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啊，这几天放假您太放纵了啊，不仅仅呢是您的整个的神经是极度的亢奋的兴奋的，而且呢您的肠胃呢也因为吃的太不节制了，所以呢也有点出问题了。说到了节后综合症的产生原因啊，我觉得汪斌博士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大家平常在没有放假的时候啊，你对自己的控制就不是很好，老觉得只有到放假的时候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把所有的事儿都放在放假的时候去做。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啊，到了放假，虽然你可以做很多你喜欢的事儿，但是大家也需要控制，就是至少你前面已经玩了五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或者是把中秋节也连在一起玩了，那到最后几天的时候要收一收心，要控制一下自己，大家也没有做好。所以至于平常的控制不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介绍的范围之内，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后这两天你怎么去收心，怎么能够让自己啊依旧还有那么多事儿没干，还有那么多的想法没有实现的情况下，能够觉得只有一天半了，我要好好的调整一下我自己啊，进入到工作和学习的岗位上了呢。 柳莎问的这个问题特别智慧，因为实际上在人生中我觉得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呢，就是把事情做一个区分，什么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生活的失控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被动的接受，因为明天发生什么没有人确切的知道，但是自己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呢？我相信啊，如果控制到完美，可能这是少数人能达到的，但是多少我们能让自己感觉好一点，或者是更有准备。当一个人内心建设更好的时候，哪怕是面临生活中失控或者所谓的惊吓，他也会更有信心，或者用我们常说的话叫更淡定一些。那我们先说说对于工作的朋友吧，我相信这可能是大家在长假综合症中最常见到的一群人。一想到说假期结束了，这么珍贵的时间，这么美好的回忆，再开始的新工作有可能压力、客户、业绩，特别是我们将要面临的这个长假结束之后，年底就要到了，对很多朋友来讲要述职了，要年终考评了，哎呀，一想到这个就更觉得说不知道该去如何应对。我们先把最难的事情放在后边解决。我在解决人生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我们去健身房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就去举那个最重的杠铃，我们会从轻的开始，节后的收心其实最好也是从小事情开始啊。 刚才说到了节后的收心从小事情开始，汪斌博士咱们就来说一说吧，上班族他们在十一长假过后啊，通常会面临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啊，因为一年已经进入到了第四季度了，所以好多的工作啊都是要收尾了，或者是以前干完的工作呢要来总结一下。这个工作呢应该说绝大部分的职场的人士啊都要经历的，这个是必不可少的，要把前面的工作做总结，要把还没有结束的工作做收尾，这是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工作呢，就是虽然现在仅仅是十月份啊，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职场人士来说，其实已经到了规划第二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而并不是说我在12月31号才会给下一年做规划，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做第二年的规划的问题了。你看两个工作缺一不可，还有日常的工作啊，有一些比如说你每周都要例会，那不能说到年底了到第四季度你就不例会了。还有呢有一些是领导岗位的同志，不仅要管好他自己，还要把他的下属的部门的人员的这个工作呢做一个调配，其实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三大块的内容，我觉得哪一件都不是小事儿，哪一件都比较的挠头，怎么去安排，怎么去处理呢？ 正是因为每件事情想起来都这么的挠头，压力很大，于是我们就选择了躲起来，这是很多人选择的鸵鸟策略，最好埋在小长假里，不要让我看到日程表。但是如果不面对，就真能不面对了，那我觉得我支持大家。可惜人生不是这么安排的，还是时间不停地在滚滚向前，就像河流一样，我们阻挡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小山开始，甚至小土坡开始，甚至从第一铲子开始。比如说说到这个职场，我有几个简单的建议啊。第一个，先从做一个小的规划开始，不是说做明年的规划，而是说你上班第一天需要做什么事情。其实做计划本身不是最重要，重要是什么呢？当你做计划的时候，你获得了秩序感和掌控感。他写在纸上的时候，你有规划的时候，你就把焦虑的内容变具体了。人在什么时候最焦虑？就是你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的时候。但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任务排一排放在纸面上的时候，焦虑变具体化了，人就从焦虑情绪变到问题解决的模式，其实就是行动模式。那排这些任务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把最简单的放在最前面。什么最简单？整理办公桌，整理电脑桌面。那这些事儿可能大家觉得和工作正经事儿没有什么相关性，其实不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人都发现，整理本身啊，就是一个在帮助我们建构内心秩序的过程，也是一个分清优先级的过程。清理包括扔掉一些我们不需要的部分，也是给内心减轻负担。 哎，或者还有一点啊，其实汪明博士咱们刚才就说到了几件大事儿。对于职场人士来说啊，要做好现在的工作，总结和收尾，要给明年制定计划，还要再把现在正在进行的日常事务给处理好。那么这些事情当中，大家如果在心里面默默的去回顾一下，或者就像刚才汪明博士说到的，你写在纸上，你会发现有一些轻重缓急之分。那么从比较容易入手的开始去做起，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啊，没有你想的那么难，长假也就顺利的过去了。 对，这个其实要从易开始啊，这就跟我们教育孩子是一样的，不要把最难的问题一下子抛给孩子，孩子就没有兴趣了，也没有信心了。我们对自己呢，不妨也温柔一点，从小事儿，从简单的事儿开始，从清理桌面，清理你的电脑开始。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说到了年末将至了，很多人要做一些规划和总结。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先梳理一下你之前都做了什么事情。有些人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不知道我在过去的这十个月中究竟做了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成就感。我不相信你在职场中十个月是一件事情没有做的。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写年终总结的时候特别的挠头，或者觉得你看年底将近了我很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自己不放过自己，自己指责自己，所以就不愿意结束假期啊。一面对工作想想，哎，十个月好像什么也没做。我建议大家可以花小长假最后的两天梳理一下过去的时间。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没有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但有多少人花时间去梳理和反思呢？比如说真的听我们节目之后，在今天或者明天找一个时间沏上一杯茶，看一下你从一月到这个月的日程表上写的什么东西，然后梳理一下哪些事情你觉得是有意义的，是重要的，或者你觉得是需要让别人知道的，比如说工作汇报的时候，这样的过程啊，会让你有信心，你知道你确实完成了一些目标。回顾的时候也让你总结经验，那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让你在时间的脉络中找到在最后的一两个月该从哪儿发力，或者从哪儿补齐。其实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不对？但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过去的时间没有什么可珍惜的，或者没有什么可回味的。不过真正能够人生成长的人会经常从反思中获益。 如果大家呀、啊、真的在今天或者是明天啊反思了一下，觉得自己好像又虚度了光阴了这大半年了，不妨您从现在开始、啊、做一些在你生命当中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过去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节后综合症的一些问题。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 现在

天的国庆长假很快结束，翻翻朋友圈或者打开网页，不少人的留言是疲惫厌倦，提不起精神，甚至还有人说想到下周就上班简直烦烦烦。老年人难以适应突然恢复的清静日子，孩子无法安心为即将开始的学习做准备，他们怎么了？专家说这就是节后综合症。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邀请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和大家聊聊节后综合症。收心吧，别让节后综合症困扰你，欢迎收听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汪冰博士和大家聊一聊节后综合症。可能很多朋友都说了，说这是节后综合症啊，现在还在过节期间呢，干嘛要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是为了避免节后综合症的发生。节后综合症，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第一，干什么事都没劲；第二呢，无精打采；第三呢，就是不想上班和上学；还有吃什么东西都觉得不是那个味道；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很多老年朋友啊会发现了，就你看今儿已经是周六了，从中秋节就开始啊，一直围绕膝下的这些儿孙辈，还有啊多年不见的老友，难得利用这样的一个长假啊，如果是连上中秋节，真的是一个超长假了，大家能欢聚一堂。现在人都陆续的散了，总觉得这心里啊空落落的，哎呀，这个生活呀真的是有点没有希望的感觉了。汪冰博士，除了咱们前面说到的啊上班族以外，老年朋友这个时候啊已经心里面满是不太好的味道了。 嗯，真的，这个上班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城市的很多角落是潮汐式的交通拥堵，因为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人多，其他时间呢好像人就变得很少了。老人的心中其实也像潮汐一样，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假期是临得非常的近的。 嗯， 可能很多人会想尽办法说多一些时间回家，因为除了春节以外，这可能是我们唯一能想到的一个最长的假期了。 嗯， 对老人来讲当然是欢欣雀跃了，但是眼见着日历上的日子啊越来越少，老人就在想，这都去上班之后呢，哪怕没有离家千里，上班以后儿女的状态也和假期是不一样的。那对老人来讲，这种空巢的感觉就会愈发的明显。这该怎么办呢？我相信听我们节目呢，既有为人子女，也有为人父母，可能有一些就是老年的听众朋友。第一个的自我调节的方式呢，就是应该在生活中找到自我充实的内容。其实孩子我想就像离弦的箭一样，他们将奔赴自己的生活，而父母之爱呢，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独自远行的。如果我们的生活是充实的，孩子在离开的时候他会更放心一些，而且我们的内心也会多一个支点，给自己的内心寻找支点啊。这不光是老人，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如果当你的生活中有更多的内容支撑的时候，有一个内容暂时不能够起到支撑作用的时候，你至少会觉得还可以找到其他的满足感。所以我建议老年朋友应该有一些丰富的业余生活。有的老年朋友就会说了，说我不善于社交，你看别的我那些朋友可能他们喜欢到小区里跟别的老人攀谈， 嗯， 但是我自己呢就喜欢在家里，我自己喜欢做些我喜欢的事，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说到爱好，很多老人工作了一辈子，实际上以我父母为代表的话，他们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爱好和兴趣，因为他们的工作相对来说是单一的，当时的这种工作状态也没有办法允许他们有太多兴趣爱好。但是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我建议大家呢真的是啊看一看你周围的老年朋友在做什么，有没有你愿意去试一试的。其实有时候对什么感兴趣，这也是尝试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啊，我觉得人有兴趣爱好之后会保持年轻态。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人有兴趣爱好会保持年轻态，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现在孩子们已经该回家的回家，该上学的上学，已经离开您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了。这个时候您如果觉得您没有爱好，给大家出两个小主意，我想很多朋友也觉得从这儿开始并不是很难。首先您可以养一盆花吧， 嗯， 或者说您觉得花不好养，您养一盆绿色植物。如果您还觉得绿色植物不太好养，我告诉您吊兰特别好养。现在您趁着这中午的时候吃完饭，然后稍微休息休息，下午的时候您去个花市，去您家附近的啊这些花卉市场，您买上一两盆。我其实建议大家最好买一盆开花的，因为这看起来多漂亮，然后再买一盆比如吊兰呢等等的比较好养的花卉，然后从现在开始培养您这样的第一个爱好。再有一个啊， 您如果说您不喜欢这个不会跟您说话的或者跟您感情交流的这个花卉，您可以养个小宠物，那小的有小鸟小鱼儿，如果大的那还有猫啊狗啊，就看您的喜好，从现在开始一点儿都不晚。重要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呢，您有了这样的一个爱好以后啊，您就不会把您的一个快乐全都寄托给比如孩子身上，然后还有孙子身上，然后还有呢您周围那些朋友，要不然您整天老说你们也不来看我，我觉得特累特难受，这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压力啊。 嗯，所以其实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呢，不仅自己快乐和轻松，也是给自己的子女和周围的人减压。刚才刘莎说的建议特别好啊，就是那两个主意我觉得都很赞。原因是我看过一个研究，就说让这个老人院的老人们分成两组，一组呢给他们一盆植物，另外一组呢也是一盆植物，但是区别在哪里呢？有一组老人是自己负责照管的，另外一组老人呢是由看护人员照管那部分植物的。结果就会发现，过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之后啊，自己去照顾花花草草的照顾植物的老年人的死亡率，比起那个由别人照顾植物的老年人，可能大概是低了一半左右。 嗯， 这就证明生活的这种自主性、主动性，包括控制感，对老年人是愈发重要，因为他们要面临衰老嘛。而且当子女离开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我有时候也没有办法控制子女的日程表，他们要不要来看我，我也不知道。在那个实验中还说了，如果我们去探望老人，当老人能够去规划探望时间，比如说135希望你们来，你们就来的时候，和老人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什么时候探望自己的时候，那也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寿命。所以如果把自己的人生啊都寄托在那些不可控的事情上，那肯定是很被动啊。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很多老人在家里待得很委屈，你不来看我，我的人生就很苦闷啊。确实可能家长作为家长，特别是年迈之后啊，对孩子的关心是非常渴求的。但是永远要记住，我们不光是家长，我们还有一个身份，我们也是人，这个人是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如果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自己啊从来都没有什么兴趣爱好，那么跟大家介绍的两个啊比较容易入门的兴趣爱好，就您可以养养植物，您可以呢养养小动物小宠物。如果大家呢觉得哎我觉得这两个事儿没有挑战性，我再推荐您一些有挑战性的兴趣爱好，您也都可以从现在就开始练起。比如说您练练书法，然后呢您还可以学学这个乐器，然后呢你还可以啊去练习练习唱歌，包括去跳一些交际舞。现在的这些学习啊不用说啊你大老远的还得报一个班啊，我必须得去哪哪哪儿名师教我，您完全都可以从您的手机上或者电脑上下载一些非常容易的，大家注意一定要下载初级教程啊，您一下上了一高级教程，我觉得别说您学了，要是没有点专业的人学起来都是特别费事儿的。只要您有兴趣能够坚持下来，那么这一些啊有一点点难度的爱好可能会给您带来更加的巨大的乐趣。 哎，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我认识一位老年朋友，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在我们那一层有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她大概快60岁左右。实际上她的家里情况后来我了解到根本不需要她出来工作。她之所以出来工作呢，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她以前是工厂的工人，她觉得能够去贡献社会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她的女儿也并不需要她养活家里的经济条件，其实可以的。她不仅在做卫生，在做卫生的间隙呢，她还做一件事情，就是用那个钩针钩毛帽子 啊， 她钩了很多各种花色的自己创意的，所以她有一个框，框里面就放满了各种毛帽子。我就说您钩这么多帽子，您家里是有很多亲戚和孩子吗？她说不是，我钩一批就会送到福利院去。啊，他就会觉得那些孩子可能是特别需要这些手工编织的有温度的有温暖的这些小帽子，包括他还织那个小手套。 嗯，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其实作为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失落是不再被需要了，就子女已经长大了，甚至可能孙子上学之后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需要自己照顾了。那我不被需要之后，人就会产生一个怀疑，就是我的价值在哪里。其实与其等待别人需要您，不如去看看这社会上谁会有需要，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事情去帮助他们。其实对任何人来讲，我觉得能够去帮助别人获得的是自信。你发现你自己对社会是有用和有价值的人，这本身我觉得对老年人的精神状态 包括身体状态都会有帮助。 刚才汪明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想听过我们节目的很多老年朋友啊，可能会感觉到啊，原来世界是这样。希望更多的老年人啊，不再把自己的生活只关注着自己，关注着自己的儿孙辈，关注着自己周围的那几个老朋友，而去把自己的眼光啊放得更广阔，看一看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够做一些什么，让自己在年纪大的时候啊，依旧能够像年轻的时候啊绽放光彩。那么比如刚才就谈到那个例子啊，那位做卫生的阿姨，她会把自己的爱啊给她认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你的胸怀宽阔的时候，你的长假综合症也就自然而然的过去了。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的国庆长假很快结束，翻翻朋友圈或者打开网页，不少人的留言是疲惫厌倦，提不起精神，甚至还有人说想到下周就上班简直烦烦烦。老年人难以适应突然恢复的清静日子，孩子无法安心为即将开始的学习做准备，他们怎么了？专家说这就是节后综合症。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邀请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和大家聊聊节后综合症。收心吧，别让节后综合症困扰你。欢迎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节后综合症。前面是谈到了啊，比如说像上班族，因为马上就要做年底的这样的一个总结了，还要把之前的一些工作做收尾，还要给第二年做规划，那真是有的时候想想有朋友就觉得痛不欲生。通过汪冰博士的梳理呢，我想大家已经知道啊，要做一个有条理的职场人士，那么怎样把你的工作啊来梳理一下，然后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去度过这样的一个应该说长假和正常工作的衔接期。那老年朋友呢，更重要的呢是要把您的心胸放得开阔一些，不仅仅是围着您的那个灶台转，围着家里面的这几个亲朋好友转，更多的是要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还要培养自己的爱好。说到了节后综合症，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些学生朋友，不论是小学生还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啊，想到了哎呀，歇了这么长时间，马上就要投入到真的是紧张的学习当中啊，很多朋友就会出现前面我们说到的节后综合症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没精打采，比如说干什么都提不起来精神。甚至汪冰博士，我跟你说一下我周围同事的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特别真实的情况。他家里的小朋友啊是上初二，按道理说初二的功课啊和小学比起来当然紧张多了，但是和高中比起来那真的是也轻松多了。可是这小朋友每当寒暑假结束以后，或者是长假结束以后啊，到第二天要上学的时候，早晨一起来就跟爸爸妈妈说肚子疼啊，说腿疼，而且疼的就在那儿立刻就直掉眼泪直哭。爸爸妈妈因为是我的同事嘛，所以呢也跟我说的比较详细，说孩子真的不像是装的啊，因为已经有很明显的说，哎，你一碰这儿没事，碰那儿就疼，他们试验过好多次，总是到那个位置就疼，然后就带孩子啊去医院，各家的医院去看。通过不论是血液的检查呀，还是其他一些病理的检查，孩子没有问题。最后把这个父母啊带到心理科，说你到心理医生那儿看看。果不其然，孩子就是因为恐惧上学，所以产生了这种疼痛。孩子是真的疼。 嗯，这种心身反应，可能在我们的小时候也有朋友经历过。比如说我周围有的同学，就是一考试就发烧。其实他不是因为考试发烧，是因为恐惧考试发烧。因为发烧以后呢，后来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就分析说，发烧第一个让你解放了自己，就是说考坏了也没关系，反正我发着烧呢，你就不会有成绩压力的 啊。是这样。 那烧了再严重一点呢，连考试都不用考了。所以这可能都是 获益，就是因为躯体症状而产生的获益，比如说关注，父母会关注我，可能对学业上要求就会降低，哎，身体不好是第一位的呀，健康很重要啊，这都足以说明上学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 嗯， 所以对于学生朋友来讲，也确实结束长假之后要面临学习，特别现在很多朋友要上两个学校，除了白天的学校之外，晚上还要去上补习班，对不对？ 嗯， 这样对他们来讲就是真的非常非常辛苦，所以家长就要做到了一个支持系统。家长做一个什么样的支持系统呢？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孩子就跟你说，妈妈我不想上学了，我想一直放假，很多的妈妈或者爸爸马上就开始讲道理，不上学怎么行呢？不上学怎么能考试上班有工作呢？怎么能挣钱？怎么能养活自己呢？或者情商高一些的父母会说，爸爸妈妈也不想工作，可是没办法呀，我们都得上学和上班呀，大家不都这样吗？那其实一个更合理的或者说是更有建设性的方式是跟孩子说，对呀，你不想上学，能跟妈妈说说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吗？那孩子的下一步可能就会说，因为我害怕老师啊，这是一种。第二个，我觉得我们班没有朋友啊，没有同学喜欢我，这是一种。还有就是我觉得数学好难，我不知道怎么学，每次看到数学就发愁。还有一个就是放假都有意思呀，很快乐啊，上学我觉得很痛苦啊。妈妈可以再问，你觉得最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实际上在后面的对话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家长就做了一个角色，第一个叫接受孩子的情绪，是一个容器，焦虑、痛苦、拒绝都可以，我不会评判，不会第一个就跟你讲道理。第二个，好奇，你究竟是被什么阻碍住了？我觉得就像我们恐惧工作，可能是因为工作有压力，老板让我们不开心，或者等等等等，找到那个原因才能去解决问题。我们不能跟孩子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因为情绪的产生不是由孩子决定的，他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他只是出现了情绪反应，因为他遇到了这个环境。那大人能做的就是和他一起去面对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啊，当孩子面临厌学的时候，就触动了爸妈那个最敏感的神经，因为爸妈最怕听见的就是我不想上学。 哎，所以孩子不能说这句话，就变成了我这儿疼那儿疼，我发烧啊，我病了。 所以说特别对。但如果我们换到职场的角色呢，如果你是个部门领导，你发现有员工不愿意上班，你肯定不会跟他说你必须得上班啊，你不上班我就给你开除了，这是有的人做法，但这简单粗暴。实际上有可能在你的部门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意味着他遇上了职场的困难或者部门出现了问题，你一定要去问，对不对？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往往是最差劲的领导，就喜欢摆大道理，恐吓的方式啊，甚至出现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我觉得这都非常非常的不符合孩子的心理，也不符合我们爱孩子的初衷。所以呢，如果你孩子出现了在长假之后对学校的这些反应，不妨把它作为你们共同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孩子有的时候他自己是知道的。比如说我就遇上了一位小朋友，他就跟我说为什么不愿意上学，他讲到了很多不如意，听完了以后我都头大了。我当时特别无奈的看着这位小朋友，我说如果我是你，我早就不上学了，你怎么还在上学呢？他说，哎，跟你说完了也没用，学不还得上吗？然后据说他后来就去乖乖的上学了。所以你发现孩子跟你说的时候，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可能是理解和懂得。这就像你的先生回家之后呢，跟你抱怨工作辛苦，他可能第二天还会去上班的，还会履行家庭责任，但他最想听到的就是你理解他的辛苦。 现在的媒体啊，真的是特别发达。比如说我们的节目，以前传统的时候呢，只能够用收音机来听，现在呢，可以在网络上听，可以在手机上听，还有很多的软件，你还可以在其他一些多媒体的设备上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啊，现在正在旅途当中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回到北京，恐怕已经是明天晚上了。那对于这些畅游族来说，汪明博士，如果他们还好，他们今天能赶回来，他们能调整一天，如果他们要是明天才回北京的话，才能够调整自己到后天就上班了，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在旅途中依然是可以调整的哈。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基本的心理调节的方式，特别简单易行，比如说深呼吸，包括一些瑜伽的姿势，拉伸的训练。在机场飞机延误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最近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天气啊，一直都对这个航班有了很严重的影响，好多人都不能够按时登机。其实这个时间与其焦躁焦虑，不如想想能做些什么。我知道有人会选择在机场里边散步绕圈，这也是一个锻炼身体的方式。有人会选择听舒缓的音乐， 冥想，有人可能会选择用自己适当的方式去放松自己。其实放松是完全可以在路上发生的，不是只有到家才能够休息。恰恰相反，到家时候我们会真正的休息吗？我发现不是的。很多人其实到家之后会把自己搞得异常的忙，甚至可能还在忙着刷手机，忙着做这做那。但是在路上恰恰是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反而我觉得是个静心的好机会。所以第一个，内心不要把静心放松休息这件事情和在路上当成对立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心收回来，因为很多朋友感受里边呢，这个旅游目的地的冲击依然都在啊。那我觉得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去回顾一下你在旅游目的地所拍摄的那些照片啊、视频啊，或者任何你的纪念品。其实这个回忆的过程中是一个沉淀的过程，也是一个舒缓情绪，让你觉得不是回到家之后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世界了，实际上你还在体验那个美好的记忆给你带来的那种放松啊、愉悦啊、温暖啊，或者惬意的感觉。而且到了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相信在茶水间或者在午餐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些好的讯息传达给你的同事们，或者把你带来的小的纪念品、当地的美食分享给你的同事们，让他们也体验到假期的美好。这既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让大家觉得长假结束的工作氛围是轻松和愉悦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啊，你还有一个办法让你不会觉得太难受，就是规划下一次旅行。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都会知道，旅行很重要的快乐不是来自于旅程本身，而是在计划和规划旅程。所以你不妨，如果你会觉得想起哎呀要开始上班了很烦恼，你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如果你干不下去任何事，开始查阅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开始规划下一次旅行。我想告诉大家，这就跟网购一样啊，大家在网购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很辛苦，比价对不对，比款式比性能，但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事儿太有乐趣了，你会觉得比上学有意思多了，你的兴趣带来了学习的动力，你会非常忘我投入到研究这个产品的功能、性价比包括细节。其实人脑是个很有趣的模拟器，当你在计划下一个假期的时候，其实你就部分的已经开始下一个假期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汪明博士跟大家分别谈到了比如说上班族，还有呢那些老年朋友，还有呢上学的朋友，以及呢现在可能还在旅途的这些朋友啊，怎么去应对长假综合症。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汪明博士还有什么需要提醒的内容吗？ 那我最重要的是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接受经过长假之后我们会有一定的不适应，但通常在一周到两周之内会慢慢的恢复。当你知道之后可能会感觉好很多。我记得一位乳腺癌的朋友，他曾经切了一侧的乳房之后呢，再次进医院的时候呢表现得非常乐观和淡定。我说你真了不起，他说没有，我第一次是哭到了手术室，但是经过的第一次手术之后，我知道我会经历疼痛，疼痛的那个时候我当时认为我都过不去了，但我还是过来了。经过了第一次，我知道我第二次手术之后要经历什么，于是我才变得现在这般淡定。所以其实接受生活本身，接受人性，接受自然规律，就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更有弹性的迎接新生活。 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还是那句话啊，收心吧，别让节后综合症困扰你。也预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下周一新的开始，不论是上班还是上学，都能够顺利平稳度过。还有老年朋友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不要觉得啊，儿女又回到工作岗位了，或者是回去上学了，自己空虚寂寞。从现在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好吧。节目的最后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安排。明天继续播出文明探源考古专题，与会诸侯与涂山的考古依据，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先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刘